露露，我的孩子，你爸爸不会不认你这个女儿，或许他有他的用意。我的血管里流着他的血，他越不理我，我偏要去认识他。你要从心理上接受他，接受他的生活、他的事业和他的选择。妈妈，我会的。 情满帕米尔，编剧程万里，导演王进东，作曲孙书宝，责任编辑徐国志，监制石永强、杨学初，总监制段同华。 就要翻越打板了，上面凶多吉少，你要是现在返回去还来得及。 我要去。 高山反应会让你受不了的。 你受得了我就受得了。 你可别后悔呀。 别说了，走。 古丽米赫尔，你别一个劲儿的打牦牛了。你看看这路，你能让他走多快呀？ 哎，那是什么动物啊？ 那是旱獭，也叫土拨鼠。 土拨鼠，歌里唱过。哎，多好看呢！像个小孩似的站在那儿。哎呀，你快看，快看，还向我们作揖呢，多逗，真好玩。 这条山沟里，一共有63窝呢。 真的，不多不少，63窝旱獭。 绝对没错，我亲自数过的。这条山沟是我的监测责任区。 那塔什库尔干的每一条山沟你都去过？ 可以说全都去过了。20多年了，我就是在这片土地上走来走去。露露，露露，你不舒服啊？ 没什么。 小心点啊，露露姐姐，过冰川了，抓紧喽！ 哎， 露露，小心，这里是海拔4700米，你嘴唇发青，这是严重的高山反应，你能坚持下来吗？ 我能坚持。 好， 你看，看到了吗？ 啊， 前面那个马鞍形的山口就是打板，那有5500米高呢。你呀，不听话，不该跟着我们一起来的。你没有高山生活的经验，你以为跟着我们出来是好玩的吗？ 我知道会很难受，很痛苦。可我需要经历你所经历过的事。哎呀， 有必要冒这样的风险吗？ 因为我在努力地了解你。 洛洛，洛洛，头疼是吗？ 像要炸开了一样。 你要坚持。只要上了打板，就没有退路了，只能坚持。翻过了打板，就是胜利。来，手抓紧坐垫，千万别松开，啊！别松手，别松手，死！洛洛，洛洛， 洛洛 姐姐，洛洛，洛 洛，洛洛姐姐， 郭丽明儿，洛洛的高山反应太强烈了，头疼就松开了手去捂头，啊，你快牵住牦牛，我把它抱起来。 姐姐，你怎么不说话呀？姐姐，姐姐， 放下我， 姐姐， 放下，就是死，我也要翻过打吧。 姐姐， 洛洛， 啊，哎呀，她昏过去了。 洛洛，我的女儿。爸爸不是不想认你，25年了，你不知道，爸爸多想叫你一声。 啊，爸爸，看，又要起风了。 啊，郭丽明儿。 啊。 来，你扶着他。我先骑到牦牛背上。你把他扶上来。我抱着他走。 就 洛洛， 就 你要坚强，千万别昏过去。你睁开眼睛看看。高原的景色多雄伟，你再看看天空多么蓝，你看看，快看看呐！ 放下我 吧。不，你这样会好受一些的。 你真好， 傻孩子。 我妈妈当年和你一起翻过这个打板吗？ 翻过，翻过。那时候我也不适应高山环境，有明显的高山反应，但是我能坚持。他 他却坚持不住了，像你一样躺倒了，我就抱着了。尽管我也差点倒下，但是我还是咬着牙抱着他翻过了大板。我必须坚强。 你还固执？ 不，我的生活道路是经过慎重选择的。 但是你自私，或者说霸道。 不是。 那为什么妈妈离开了你呢？ 你妈妈身体不适应高原生活，她体内缺少一种酶，那时候高原上的生活非常艰苦，根本吃不到蔬菜和水果，长期下去她会得坏血病的。再说她还怀着。 那你们其实可以两地生活，那样并不影响你继续在高原上工作。 我们分手的时候也是这么商量的。 可你为什么不去找我妈妈？ 那时候草原上闹起了羊瘟，眼看着羊一群一群的倒下，我的心像刀割一样，我全身心地投入到抢救羊群的工作中去。当疫情得到了控制的时候，大学已经封山了。后来我就听说你妈妈结婚了。 可是当时妈妈已经怀上了我。 这也是这么多年来我一直愧疚的。我不希望再打扰她平静的生活了。 可我不希望这样。顶上了、 啊、是啊，我们爬上去你可以看到一个壮丽的世界了、 啊、快让我下来。美了， 露露，你没事了？ 我？ 嗯、 啊，真的，我怎么没事了呢？ 心还慌吗？ 不慌。 气还短吗？ 不短了。 头还疼吗？ 不疼。 露露，好样的。欣赏一下这高原的景色吧，它会给你留下终生难忘的印象的。 Thank you. 啊，要三思识人呐！ 他们围着一个人在争吵，那个人一定是阿布鲁斯。啊， 快！看来他们也刚刚到达这里，我们赶快过去。 哎，快走！ 你们不帮忙，你们不能在这挖金子。 你干什么呢？你 不是你管啥呢？ 就这里的金子我们挖定了， 我们不走。 就是要走你走，哎，把它扔车沟里去。 你们听着， 乖， 你们几个听着，你们要是敢动这里的一棵草，就别想活着离开这条山沟。 打他，揍他，打死他！ 你们， 哎， 住手！都不许动！ 谁呀、啊？这是谁呀、 啊？古里比克。 阿布鲁斯，阿布鲁斯， 努尔山伯伯，你也来了。阿布鲁斯，好样的！ 来，让开，让开。 这位老板就是努尔山吧？ 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 他是库尔干的人，谁不知道你呀？来，哎，抽支烟。 谢谢。不会，你是这帮人的头？ 大家互相帮忙混口饭吃吧。 你们是要盗采金矿？ 什么盗采不盗采的，这年头啊，抓一点是一点。 不经国家的批准就采国家的矿草是违法的、你知道吗？ 国家还能管到这儿来啊？ 破坏草原也是违法的、你知道吗？ 我不知道。我说你们都知道吗？ 不知道， 不知道， 不知道。 如果真的不知道，我现在已经告诉你们了，你也已经知道了。现在赶快带着你的人离开这里，否则就是知法犯法。你们这样做是不对的，赶快回去吧。 我们不走。 要走你走吧。 就是 管啥事儿啊你？陆老板，你给我们说这些干什么？我们这些人走了好几千里地，到了这个穷山恶水的地方来，容易吗？ 就是容易， 不容易， 容易吗？ 那你们就到别的地方去干一些合法的事儿，不好吗？ 陆老头，别这么像真的似的。这年头，谁还不是为了钱喘气呀？我们可以商量商量。听说你对塔什库尔干的每座山、每道沟，比对自己的手掌心还熟悉。哪儿有金子，哪儿有路，你都知道。我们合作一下，那真是大有前途的。怎么样？你只要指导指导，那挖出来的金子啊，分给你三成。 什么？ 你要是不要金子的话，可以给你现金。 现金？怎么？跟我做生意、你们挖了我的金子才给我三成啊？ 嫌少、那好，你出个价。 我要十成。 你、 十成？ 你也太黑了吧。 塔什库尔干的每一粒石子，每一棵草，都100%的属于我，因为我是这儿的主人。 看来你是没有合作的诚意吧。 那又怎么样？ 这条沟里的金子我们挖定了。 你敢？ 还愣着干什么？开挖！ 快点的， 谁都不许动。 停。陆老板，我们这有40多人，就凭你们这几个能打得过我们吗？你看看那个兄弟的手里还有枪呢，我看你还是答应了吧。 让我们答应什么？ 入伙啊。 我要是不答应呢？ 就把你们这两个男的杀了，把那两个姑娘留下。 姑娘留下？ 总不能放他们回去报信儿吧？ 就是啊。 好，你让我们商量商量。 不， 没有商量的余地，不马上答应我们就抢人了。弟兄们，哎，这两个丫头就是你们的了。陆老板答应了。 你好像对我不太了解。 了解，摸底的事儿我是行家。 我有个习惯你知道吗？ 什么习惯？ 每当我做出重大决定之前，总要吹一阵鹰笛的。 吹鹰笛？ 鹰笛 毛病不小呢。 什么鹰笛？这不碍大事吧？你吹吧。 好， 大伙玩什么新花样？ 还能吹出花来。 快看，山鹰，他们来了，他们来了！ 有看，来了好多老鹰啊！ 可不是吧？ 哎，你快看，那老鹰扑下来了！ 这么多的鹰！ 过来了，过来了！ 格里米哈尔，快跳起舞来！ 好，露露姐姐，阿布鲁斯，我们跳舞，好，跳起来！ 他们还给咱们跳舞呢！ 哎呀，我的眼睛啊！ 哎呀，我要死了！ 哎，我头疼，别刀了！ 快跑！ 头疼， 跑啊！快跑！ 哎， 还愣着干什么？开枪！ 阿布鲁斯，快躲开！来跳你们的舞！ 老师， 哎呀，陆老板呐！哎呀，陆大老板，你饶了我们吧！我们走，我们这就走还不行吗？ 走！ 啊！ 老师！ 真的要走？ 走！马上就走！大家快起来，快走啊！ 我告诉你们，山鹰们已经在你们的身上做了标记了，只要你们一在塔什库尔干露面，他们就会向你们进攻。 哎呀，打死我，你再也不到这鬼地方来了。 来了， 都愣着干什么？快走啊， 走啊！哎呀， 走吧， 哎，等等我，哎呀，等我一会儿。 爸爸，哎呀，血！ 爸爸，你看血！ 陆伯伯，你受伤了。 呀，在这儿，子弹打在胳膊上了。 流了这么多的血。 别为我担心，没伤到骨头，我能感觉到我的手还在动呢。古丽赫尔，别这么哭哭啼啼的。胜利了，该高兴才对呀！让我在这草地上躺一会儿。 来，爸爸，慢点儿。 躺在这草地上，真舒服。 爸爸。疼吗？ 阿布鲁斯， 我在这儿，陆伯伯， 古里米赫尔， 爸爸， 你们去找一些三叶草来。 三叶草？ 什么叫三叶草？ 古里米赫尔知道，就是那种紫色的小草，几岁了？敷在伤口上可以止血消炎。 古里米赫尔，走吧，我们去吧。 洛洛，你一直在叫爸爸是吗？ 嗯，妈妈要是知道你受伤了， 很心疼的。你知道吗？妈妈从来就没忘记你。在那个年代，一个单身女人怀孕生孩子是很难在社会的重压下活下去的。 我对不起她，对不起。 你还对不起我？我来找你，可你总不想认我。 一见到你，我就觉得你身上有我的影子。我知道你是我的骨肉，可是我觉得相隔了25年，我们之间只有一个遥远的若断若连的血缘关系，而你对我的生活、我的事业、我的性格和人生选择不理解、不认同，那还不如压根没有亲缘关系更好。你现在懂了吗？ 懂了，我懂了。我没有你这样的爸爸而感到自豪。 我不是个好爸爸。 不，我喜欢你这样的爸爸。爸爸， 露露，我的好女儿。 爸爸， 露露。 王淑平演播，古丽米赫尔由江平演播，阿布鲁斯由段友演播，马法老爹由邵德兴演播，情满帕米尔由新疆人民广播电台喀什地区党委宣传部联合录制。 连续剧《铁窗阴魂》，策划李立功、杨玲玲，编剧张光烈，导演古文，音乐曾勇，音响建华，录音孙征，合成王敏，责任编辑温艳霞、彭红平。第一集，眼前是一小方铅灰色的天空，耳旁是一阵阵朔风的怒吼，身后是一扇禁锢着的铁门，脚下是一副沉重的镣铐。站在铁窗前的这位中年汉子，身材颀长，目光如炬，望着漫天飞舞的大雪，他似乎在想着什么。是的，他想起了曾几何时自己那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日子，那横刀跃马、叱咤风云的岁月。处世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满襟。或许这两句诗正是这位待绝之囚此时此地心情的写照。 方先生，写好了吗？ 写什么？ 哦，钱处长让我来，问你， 你是？ 我是军法处新招来的文书，我姓高。 哦，我说怎么没见过你？ 以后我们就能经常见面了，我的办公室就在你的对面，钱处长让我顺便照顾你的饮食起居啊。 照顾？我可是你们的囚犯呢。 可你住的这是优待号。 哼， 你不是一般的人物啊，真没想到你就是大名鼎鼎的方志敏先生。 怎么不像是吗？是啊，在你们国民党的宣传中曾经把我描绘成一个披着长发、青面獠牙、一天得吃一个人的怪物，可如今站在你面前的并非如此，对吧？ 对，而且是个文人雅士。 没想到吧，我让你们没想到的还多呢。蒋介石把我们说成是到处烧杀抢掠的土匪，怪不得人们断定我这个匪首必然是腰缠万贯的了。可是前些天我让你们的两位弟兄却是大失所望了。 这事儿我已经听狱警们在一起谈过了。 哦，他们怎么说的？ 他们说你被捕那天， 这鬼天气真冷，这哪有什么共匪啊，连鬼影都没有啊。 是啊，哎，我说别着急，哎，咱们到山洼里啊再看看。嗯，长官说了，那个共军大官就躲在这山上，谁抓到了赏大洋十万呢。 美的你，就是真让咱们给抓到了，这十万大洋还不得让当官的给吞了。 哎，说不定啊，那个共产党的大官啊随身带着不少的金银财宝呢，要是搜到了，哎，不就是咱们的了吗？啊， 哎呦， 啊，怎么了？哎，我说让你小心点啊。你 不 啊， 这草丛里头好像有人。谁？这有人。出来，出来，出来，不出来老子开枪了。开枪了。 好啊，开枪吧。 哥，还挺硬的啊。 就是。 哎，看你这样子耳 长脸方浓眉大眼，嗯，肯定就是那个共产党的大官。 嗯， 哎，住，赶快把钱拿出来，要不然， 老子毙了你。 哎，我说别乱，毙我们哪拿钱去 啊？ 对呀、啊，还是这位兄弟聪明，把枪放下吧。我身上连个铜板也没有。 嗯， 想从我身上发洋财啊？你们可想错了。 你 骗谁呀、啊？像你这样当大官的人会没有钱？ 就是，上，先搜搜他身上。 搜， 好啊，搜吧。除了这身的硬骨头，我确实是再没什么值钱的东西了。 老师， 嗯， 搜到了。 嗯， 什么？ 一只破表。 哎，再仔细搜搜。 嗯，有了。 哎，我说嘛，什么？看看， 一只破笔。 嗨，你 什么也没有了。 哎，不对，到那草丛里啊，再去看看。 好， 说不定他藏起来了。 嗯， 走。 嗯。哎呀，还是什么都没有。 你们呢，要相信我的话，不要瞎忙了。我不比你们国民党当官的贪赃枉法个个都有钱。 嗯， 我今天确实是一个铜板没有。 嗯， 我们革命可不是为了自己发财啊。 嘿嘿，不可能。 真倒霉，抓的这么个穷官。 其实啊，你们也并不倒霉。哎，我这两样东西还是挺值钱的。 真的？ 嗯 啊， 这表虽破 啊， 可我正是靠它指挥千军万马，打了许多胜仗，那可是一刻千金啊。 呸， 这笔虽旧，我正是靠了它下过不少的命令，那可是一字千金呐、 啊！你这个人死到临头了，还有心说笑？ 就是，带走， 走， 走，走， 快点， 老实点。 方先生，这事要不是亲耳所闻，我还真不敢相信。你们共产党的官真的都像你这么廉洁吗？ 对，清贫洁白朴素的生活，这正是我们共产党人能为民众所拥戴而立于不败之地的所在。 哦，是这样，怪不得我大舅他说。 怎么，你大舅 啊？我大舅啊，前不久从景德镇来，说红军前几年打景德镇的时候，对老百姓秋毫无犯，说他活了70多年，还从来没见过这么纪律严明的军队。我当时啊，还真有点不相信。如今看来，真是什么样的官儿，带出什么样的兵啊！哦，方先生，钱处长催问的是， 告诉他，我方这边没什么可写的。他休想从我这儿得到他想要的半个字。 这，方先生，这样恐怕…… 看你文质彬彬的样子，谋个差事也不容易。嗯，这么着吧，我不让你为难，我来说，你替我写。 啊，好，好的。 方志敏，益阳人，年36岁，知识分子。于192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至1927年，曾任江西省农民协会秘书长。大革命失败后，潜回益阳进行土地革命运动，创造苏区和红军，历经8年的艰苦斗争。这次随红十军团去皖南行动，回苏区时被俘。我对于政治上总的意见，也就是共产党所主张的意见。这几十年所做的革命工作都是公开的，详述不必要。写完了吧？ 啊，完了。 落款写上方志敏1935年1月29日。啊，给我看看。 啊，对。 写的一手好行书嘛。看来我们是同一个老师啊。 老师？ 是啊，王羲之。哦，看得出你一定临摹过他的《兰亭序》，对吧？ 方先生好眼力啊。 前人以龙跳天门、火凤阁来形容王羲之的字，雄奇劲挺，极有风骨，赞之为天下第一行书。 方先生对书法很有研究。 说不上研究，有道是字如其人。看来我俩个性中会有不少共同的东西。 哦， 高先生能考上文书一职，一定读了不少书吧？ 不不，只读完了中学。 那为什么没上大学深造呢？ 家境贫寒，家父又早逝，哪读得起呀？ 嗯，这么说，高先生也是穷苦人出身。 是啊，哦，用你们所信奉的马克思的话说，就是属于无产阶级。 好，你读过马克思的书？ 我这个人什么书都喜欢看看。 开卷有益吗？高先生府上哪里啊？ 哦，我就是南昌人，祖居就在叠山路。 叠山路 啊， 哎，好啊，我们又有一个共同点了。 哦，方先生也在那儿住过？ 不不，我曾在叠山书院读过书。 哦，对了对了，方先生是益阳人。 嗯， 益阳正是谢叠山的故乡。 是啊，谢叠山可是我们益阳人的骄傲啊。 嗯， 当年率军抗元，兵败信州，隐居山林。元朝灭南宋之后，大赦天下，要他出山为官，他拒不应召。 是啊，据史书所载，后来元世祖派人在闽北的深山老林中找到了他，绑赴京都，逼他为官，他宁死不从，以身殉节。 对，所以才留下了千古美名，彪炳史册。 我不早了，我得向钱处长交差去了，完了还得赶回家呢。 那快去吧。 不哭啊，乖乖，不哭，乖乖睡觉觉，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那里有。不哭不哭啊。 怎么又哭了？ 回来了。 哦，乖乖别哭啊，爸爸回来了，来抱抱抱。 哎，爸爸抱。你饿坏了吧？我这就热菜去。 好嘞。哎，有酒吗？ 你上班才几天呀，薪水还没发呢，就想喝酒啊？哎，今天下班怎么这么晚呢？ 跟一个囚犯聊天。 什么？你跟囚犯在聊天？ 怎么，不可以吗？ 当然不可以，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嘛。 你呀，是不是担心我学坏啊？告诉你啊，我们那个监狱里啊，关的可不是那些鸡鸣狗盗、杀人越货之徒，全都是政治犯。 那就更可怕。 可怕？我今天接触的这位倒是挺可亲的。 嗯， 哎，我告诉你， 嗯， 他可是位大人物啊。 大人物？ 嗯。 谁呀？ 方志敏。 方志敏？ 啊， 是他。 怎么，你认识他？ 前些天我在中山路买东西的时候。 来了来了，哟，来了！ 市民们，市民们，国军剿匪大获全胜，活捉共党匪首方志敏。从即日起，游街示众三天。 哎呦，他就是方志敏呐！ 哎呀，这方志敏是共产党的什么官？ 哎呀，大着呢！你没听说上有朱毛，下有方少吗？那朱毛啊，就是朱德、毛泽东；方少就是这个方志敏和那个少阎王邵世平。 就让开，让开点，快点，让开！ 方志敏，你还挺神气啊，低头。 我方志敏扪心自问，是一个光明磊落的革命者，无愧于国家，无愧于民众，何须低头？ 你如今就是囚犯，就该低头认罪。低头 罪？我方志敏抗日救国何罪之有？嗯，同胞们，父老乡亲们，同事操戈，相煎何急？这次我率先遣队北上抗日，蒋介石竟派出20倍于我的兵力围追堵截，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 你敢污蔑蒋委员长？ 同胞们，如今先遣队虽然失败了，我方某也不幸被俘，但是我仍然坚信抗日必胜，中国革命必胜。 不许说 抗日必胜，中国革命必胜。 真没见过这样的囚犯，车子开走的时候，我看见他始终是昂首挺胸的。 是啊，的确是个很有气节的人。 嗯，我总觉得这个人我好像在哪儿见过。 是吗？ 嗯， 他人长得挺高大的，或许啊，像你东北老家的哪位老乡。哦，对了，他还挺有学问的呢。 是吗？ 嗯，古今中外，诗词歌赋，文史典故，学识渊博，真是与君一席谈，胜读10年书啊，不能不让人肃然起敬。 锦生，对他你敬可以，但必须敬而远之。 敬而远之？ 嗯。 为什么？ 你，哎呀，你怎么还是这样的书生气十足啊？好不容易才找到这份差事，你就不怕丢了饭碗吗？锦生，我托人帮找个代课教师做，可到现在都没有回话。要是你再丢了饭碗，那我们一家三口喝西北风去啊！哎，乖乖不哭啊！ 哦哦， 不哭， 别哭啊，乖， 不哭啊！ 方先生，这是你要的稿纸。 怎么，你们那个前处长同意了？ 听说你要写他所要的材料，他挺高兴的。一会儿还要亲自来看你呢。 送来的正好。你看窗外，积雪融化，那根竹子又恢复了昔日的挺拔。我正想赋诗一首呢。 赋诗？ 嗯。 哎呀，方先生，这可使不得。这些稿纸啊，钱处长可是点过数的，要我交上去的时候一张都不能少。 要是我写坏几张呢？ 他说废纸也得交上去。 哼，你告诉他，今天我失信来了，这事是非复不可了。 方先生。 方兄，方兄想吟诗作赋，好啊，我钱某正想向你求一份墨宝呢。 这份墨宝只怕你会不大喜欢呢。 哎，方兄才思敏捷，挥毫泼墨，运笔如神，我钱某能不喜欢吗？ 是吗？那好，你等着。咏竹。雪压竹头低，低下玉沾泥，一朝红日起，仍旧雨天齐。 好事，好事。 去，这里没你的事了。 是，出走。 放兄，请坐。 嗯，这间囚室的主人该是我，你倒反客为主了，是不是想换个位置啊？ 一别数年，想不到老同学还是如此幽默。 处长大人光临囚舍，恐怕不是来叙老同学旧情的吧？ 为什么不呢？方兄，我不只是想叙叙老同学之旧情，还想叙叙乡情呢。怎么，干妈身体 还好吧？ 你还记得他？ 我怎么能忘呢？古人云，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令堂与我可是哺乳之恩呐、啊，方兄，我俩可是喝同一位母亲的奶水长大的。 那又怎么样呢？同母所生都有分道扬镳、反目为仇的，何况是 反目为仇啊？不不不，方兄，这些年我们只是政见相异，各为其主罢了，个人之间并无芥蒂，更无冤仇。再说了，这政见嘛，也是可以去异而求同的嘛。哎，你笑什么？ 我笑你。当年我们一同在学校演文明戏的时候，你就不是一个好演员，如今演技还是没有长进。什么叙旧情、叙乡情，你呀、啊，演着演着就演砸了。 你，好吧，老同学，那我可就直话直说了。当年在学校时受你的影响，我也曾参加过闹学潮，甚至也曾研究过共产主义，这你知道。可是后来我越觉得它离现实实在是太遥远了，是不可能成功的，就是要成功恐怕也还得几百年，绝不可能在我们这一代实现。 那又如何呢？一个伟大的理想，即使付出几代人的努力去实现，那也是值得的。 人生短促，我们何必要做傻子，去为几百年后的事情拼命呢？ 那以你之见，放弃信仰，苟且偷生，才是人生最明智的活法了？ 何必说得这么难听呢、啊？方兄饱读诗书，满腹经纶，自然比我更懂的。中国的儒学、道学，包括老子哲学，都注重现实。所谓识时务者为俊杰也。 可是我读出来的却是另一句话，士之可贵者在气节，烈士不毁节以求生。 气节？哎呀，这个年代还讲气节。哦对了，孔和宠先生你该认识吧？ 那是只没有脊梁的狗，无耻的叛徒。 无耻？在你们来说他是无耻，可是在我们来说他是觉悟。他如今是少将参议，每个月有500大洋的薪金，上头已经发话，以你的才华和地位，若能迷途知返，官职绝对在孔和宠之上。 哦，此话当真？ 老同学，我岂能骗你？ 那好，请转告你的上司。 嗯， 我方某十分感谢他们的厚爱。 好， 只可惜啊，鄙人生来姓方而非姓袁，更不姓孔，我是无孔可入啊。 你，方兄，实话告诉你，我钱某是念及同窗之谊、同乡之情，真心为你好。不然与我何干呢？我做我的军法处处长，你做你的囚犯，就是枪毙你也是执行上面的命令，全不能怪我。唉，最后我再说一句，人生天地之间，若白驹之过隙，忽然而已。方兄，请好自为之。 等一等，我也说一句，同为益阳人的你我都曾就读于叠山书院，你该记得谢叠山的两句名诗吧，艺高便觉生堪舍，礼重方知死甚轻。 好吧，告辞了。 且慢，你想要的墨宝还没拿呢。嗯，我就说了你不会喜欢的嘛。 哎呀，什么一朝红日起，仍旧与天齐， 方兄，你该明白，那根破竹一旦被拦腰砍断，就再也看不到明天的红日了。 那我就再添几句：腰斩无所惧，沃土有根须，雨后春笋发，新竹顶天立。 刚才播送的是广播连续剧《铁窗英魂》，剧中人物方志敏由翟万晨演播，妙敏由方舒演播，高锦生由潘军演播，高七由萨日娜演播，前处长由张新元演播，顾主任由修宗迪演播，日军官由刘铁刚演播，解说雅坤，监制王迪明。明天请继续收听第二集，这次节目播送完了。